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7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嘿，假期快乐，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这首歌曲也是让大家在假期里接着愉悦一愉悦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个吻 One Kiss。 不好意思，我抱歉的问一下哈，这个你感觉，因为今天没有结束，所以你感觉10月7号就还是假期，对不对？ 哎，对，因为今天是大家最后一天，普遍认为是最后一天假期，大家都在微博里啊、微信里都晒出了啊，最后一天，天气真好， 真晴朗，我要好好的利用这一天什么什么的。 但是大哥现在已经是天黑了， 对，所以 这个我们星期天晚上第二天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都是准备着，哎呀，有点这个不高兴的情绪， 收收心。 那你现在说祝大家继续节日快乐，这个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哈， 对， 一个富有孩子气的啊，童真的将近50岁的人啊，很浪漫的一个祝福， 需要这样。 对，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3小时当中哈，依然享受着假期的这个尾声的快乐。 对 啊，没错，今天男左女右是直播，小伙伴也很惊讶啊，你们提前上班了。怎么说呢，因为叶谦他确实很配合我哈，因为我下午就开始浪潮 Listen to One 就直播了、 啊、 我是每周如果要是固定的话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会出没。那既然是啊假期已经是对我而言开始了，所以我就询问了一下叶谦你要不要来啊，叶谦说来、 我有这样吗我憋疯了吧我跟家里 好多人都说其实放假有时候也挺累的， 是 吧，因为首先前几天呢会很愉悦哈，就觉得啊放假了，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美妙，可是呢阴雨绵绵啊， 是是， 加之孩子哭啊， 老婆闹这个叫我过的这叫什么节日 好多朋友觉得其实上班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可以让自己真正的做自己啊、你的角色终于回归了一个社会价值感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层面上呢不要过于难过哈。尽管2021的假期啊抱歉的通知您全部结束了， 是没错，那再来就是新年了啊， 对， 新年也就那么两天。 对，2021的接下来的日子呢，就全部都只能享受这个6日啊，星期的休息了。除此之外的任何假期都没有了。 是的、 不要遗憾，不要这个难过。 这有什么遗憾的？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对，同时呢，假日当中哈、各位所充满的电啊，也将会在接下来的2个月时光里哈、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运用出来。今天晚上还会如常的和大家在一起，有暖文章、冷笑话，包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啊， 还得弹个吉他， 都很正常。话说我其实在家的时候晚上我会听广播，但是我有时候很害怕听自己的节目。 哦，为什么呢？你怕听见自己的声儿？听自己的声儿晚上特恐怖啊，吓的呀！ 不至于。 秋意像潜水到深深海底，水平面下的云絮狂喜，从指尖开始扩散，子夜心绪清绝，已被浓烟冷冽，无法控制的迷离灿烂，从眼底开始泛滥。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 寻的海遇见了月光，我就遇见了你。是相遇，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 对，这就是我们回归直播之后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在秋天啊非常适合听的歌曲，叫最难的是相遇。 啊，真是很难相遇啊，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缘分呗，可以就是这么说。 尤其是哈，经过了6天或7天未见面的大家， 嗯， 有时候就是发现感情淡到已经不需要联络，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致再去和你靠近了。所以相遇的难得就在于彼此还有这种牵连感，就是我觉得这档节目也好，这个主持人也好，他似乎在我的心里或脑子里啊留下了点什么。 脑瘤， 我得来啊。我得来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让你又回来了。所以相遇是彼此心里都有这个念想， 是 对这样的一个念想是很重要的。 你们不会把我们给忘了吧？过了7天， 其实如果忘了的话，你也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大家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是， 就尤其我在晚上听节目的时候，我也会各个频道的听一听啊，学习一下，感受一下，到底哪些节目比我们要好很多啊，等等等等。后来发现，好像类型不太一样。 我差点说，我差点以为你说没有。这过了一个节，性情大变。 飘了，还不至于啊。确实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喜欢听音乐的就会选择北京音乐广播，那念旧的朋友呢就会找听了好多年的一档节目咯。My love can bring. Oh, half of my 一听啊，就是许久未露面的一个和声进程都是很有特点的，叫 John Mayer、 哎、 约翰梅雅。一听他的那个唱腔舒展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但这次呢，这首歌呢，他还邀请了泰勒·斯威夫特， 哎呀 ，Taylor Swift 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Half of My Heart》，我的一半心，就是我的若隐若现的那一半心，交给你了，那一半我自己收着。啊、 怎么还有保留啊？ 不对，现在人、那个、 不能全身心吗？ 嗯 ，My Half Heart， 这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啊，他可能。他心里是把你都放满了，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你，我还是保留着我自己， 是 对吧？你不能爱一个人爱得太满了啊，满到你自己发现所有的情绪都被他牵连、啊、 没错， 这个时候你的快乐痛苦啊就显得非常的不由自己啊，这个呢就容易造成情绪的波动了。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啊、经过了这个假期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对吧？一个人不也过得好好的吗？啊，不要让自己的世界里哈有太多被别人所牵动的东西啊。 嗯， 十月七号的晚上，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呢，马上就要开启的日子是有点复杂的，因为明天上一天班，星期六还要上班。 是， 对， 两天。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清楚吗？是因为孩子的上学的这个日子是一起跟这个所有的本市的所有的心情的园丁们是挂钩的。 对，不管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哈，我们都会要开启新的篇章，融入到我们真的是2021的最后一个季度哈，也是最重要的冲刺的季度。我们男左女右呢，也将继续在这种渐渐变凉的夜晚哈，愿意用音乐给大家温暖，同时呢，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我们也愿意接受到小伙伴们的温暖。此时此刻呢，我要和我的一位听友啊，当然也是你的啊， 我以为要告白，我此时此刻我要跟我的一位听友告白。 不，因为他确实要告白，是要借我之嘴、哦、啊，要向他最爱的人告白。 好， 我为什么说是我的听友、同时也是你的呢？ 嗯， 因为他是给我发的悄悄话 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 那你人家给你悄悄话，你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发。 算，你就别、你在公布之前你跟人家说清楚没有。 不是，他确实是要我大声告诉全世界的 啊， 但是呢他想之前啊保留一下啊，让我酝酿一下。这就是股东，股东朋友啊。 好， 不是那个 股的股的朋友、 对对对对、当然他的这个小信里面也提到了你啊，他说丽姐谦哥、 哎、 这应该是你哈。 这还有立刻签歌吗？ 我要表个白啊、 哎、 他在悄悄话中这样写道，十年前我来到了男左女右，十年后在这样一个夜晚，这样的秋风似乎能吹起一切不太要紧却长久扎根在记忆里的糟心事儿。 哎呦，想起糟心事啊。 对，但其实那些都无关紧要了，我只希望我的安琪能够像此刻一样开心、幸福，直到我们白首同归。这是暗示我呢，他想听终于等到你、之前的男左女右都是个影子。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的。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 特别希望自己成为在电波当中播放这首歌次数最多的电台主持人，因为每每送出这首歌，都意味着我亲爱的听友们，他们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这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 此时此刻，找到自己对的人是幸福的，而且在十一长假里面，也有不少朋友准备了自己的婚期啊，在这里边完成了。 我在朋友圈里看了好多场婚礼， 是 啊，尤其是打着雨伞， 哎， 挺浪漫的婚礼哈。 对，你要是在4号、6号啊这三天，那可能会赶上点小雨，但是你要是在今天结婚，或者是在2号啊，那是晴朗的一天。 多半呢，可能不会在今天，因为今天呢，大家这个宾朋们明天就上班了， 对 啊，如果从远道过来的，可能旅途的时间就打不出来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这个1号或6号之中哈。 是，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最重要的是已经和最重要的人啊在一起，开始了新的旅程。 而且你心里面的这一片晴朗，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了。 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太阳真的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小玩笑哈，他呢也放假了。 对 吧，跟我们一起啊，都在家里吃姜的喝辣的、啊、 对，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了、啊、 是吧， 是。 然后今天呢，他还比我们提前一天开工了。第一天10月1号国庆节，晴空万里，对吧、 嗯、 我呢那天直播了，今天我又直播，然后又是晴空万里。然后我下午那档节目，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哈，我的同事麦麦就说，为什么你上班的时候都是那么晴朗的天呢、 啊、 我说因为晴路不顺 啊。 然后 啊，你把我笑话提前讲了， 咋了、 我当时讲什么？ 哎，他就突然间不吱声了。哎，怎么说呢，上天给每个人的运气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哈，没有说绝对的他比你多特别多，因为总是会这方面不足那方面找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对 平衡，每个人都平等的人生。 是， 好吧，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呢就先到这里了。今天呢是我们放假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给你的假期来个考评啊，五分制，这七天你过得如何呢？会打几分？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会听东城区的叶谦为我们献上十月啊他的第一曲。 哎，假期给大家弹首歌， 啊、 还是我高兴的。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哎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假期嗨玩到翠微，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至10月10日，百货类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众路店单店满200减40，满额再享额外优惠。更多精彩活动，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1点31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7号，10月第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时段，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10月的第一天，国庆节是星期五，所以今天呢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是。 哎，明天呢，大家就要上班上学了，一切呢都要回归正常。那男左女右呢，提前一天开启直播， 给大家鼓鼓气。 嗯，我们呢也用一首歌哈，给叶谦先暖个场。 好嘞。 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想问天，问大地，或者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想问天，问大地，或者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特别熟的一首歌《夜夜夜夜夜》啊，为这个叶谦啊，东城区的叶谦登场啊，特别找到这样一首翻唱非常赞的现场版的，来自刘宇宁和 Penny 戴佩妮合唱的歌曲。 戴佩妮是唱的真提味儿啊！哈， 真的，我觉得摩登兄弟的刘宇宁固然很好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认可他的。但是如果这首歌没有 Penny 的话，我觉得是一首比较平平的翻唱。 得，那我下面我这首歌就估计是这个结果了。 你等一下哈， 因为我没有 Penny， 我也没有韩立，我哪个你都没有啊。 我可以读暖文章啊，在这过程里，其实我想说的是。Penny 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听友来说哈，可能又会是一个加引号的冷门歌手，但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介绍他，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真是有一票哈，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手，其中呢，梁静茹就不用说了哈。Penny 也是1978年啊， 哇， 就是年纪也是不小了， 一把年纪。 哎，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就是，可能有一些人都会非常喜欢这种很倔强，然后呢自己会写歌，然后对于这个。怎么说呢，人气也好，还有加引号的流量也好， 哎， 不是那么绝对的在意啊。所以本来 Penny 有一阵子不是因为他现场在演唱会的时候他的歌迷唱他的歌，你记得吗？那时候怎样， 是 唱的 笑的 对， 笑的就是从心里乐开花的跟他唱。 本来其实从那个事件开始他应该可以继续发酵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 Penny 属于那种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是就是一个小插曲。 对，我特别喜欢的歌手都是这种内心里非常倔强而且有自己的态度， 是 完全不会被所谓的一些东西所影响， 是马上要找什么流量了吧，要蹭热度，这不他不是这种人是吧， 对，有真功夫的人大概都不屑于有一些歪歪道道的东西哈， 还真是这样。 是下面我们就来有请啊，这个我身边的朋友也说，哎，叶谦唱的还不错啊。 啊，真的，谢谢啊。 我说那你们以为他就只是送孩子的吗？不，他其实是一个音乐。 哎，你说的跟我副业似的，我可以管所有的我们小区的孩子都管我送。 好，下面我们有请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现场弹奏第四季的第一曲，走着。 好，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r heart breaker, whatever you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好的，这是今天晚上叶谦带给我们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 对 ，Moon River。 对，严格意义上的说呢，看来是假期啊，对于你的这个琴技啊、歌技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有、 啊， 哦，我怎么了？ 啊， 我是没开反 送吗。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唱的没有沉下去。 不是，我最后还想撩起来呢，我都没撩起来。 就是你， 我这想的 Moon River。 我是指我是指那种我是指你情绪的 啊 那种停留在表面的沉和真的走心的沉。 嗯， 就是一首歌它的好听，就是演技的歌技，我们说这个唱功的高是来自于它整体的。 哎，我再提高提高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再想想， 哎，对对对对， 您这个导师说了啊，韩导师说了，哎，我们这个得走心唱歌啊。 你听听人家这个 啊，詹姆斯布朗，詹姆斯布朗唱自己歌，他当然走心啊。我唱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我还不能理解当时那个爷爷写这个歌的时候的他的那种恋爱情怀，我还要再揣摩揣摩别人。好，这是来自詹姆斯布朗的一首歌，叫做 Time of Our Lives。 They know this love don't come off the shelf. I saw your mother, she looked so beautifulRemember when she didn't think I would stay But all of those late night brokers held in us Led us to where we're standing today I'm feeling time moves slow I'm seeing faces glow None of them shineas bright as you tonight I'm hearing voices hush there's no one else but us darling there's so much love under these lights if it's okay let's just have the timeOf our lives I saw your father He wouldn't talk to me Till he could tell that I was here to stayBut all of those awkward short conversations led us to where we're standing today. I'm feeling time moves slow. I'm seeing faces glow. None of them shine as bright as you.Of our lives time of our lives, time of our lives, time of our lives. I'm feeling time move slow. I'm seeing faces glow. None of them shine as bright. It's okay, let's just have the time. Let's just have the time of our lives. Woman, 生命中的时间, time of our lives, 来自 James Blunt.我们生命中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可能很少，少到你最后统计下来一算，自己觉着啧舌，然后惊叹，根本就没好好的利用过。但是呢，其实就这么点时间，啊，你以为那个你睡觉足够你睡觉的时间，你吃饭足够你吃饭的时间，最后忽然发现都不够用啊，都是特别特别浪费，都舍不得用了。越到后来越舍不得用，就是这样。 你说完这番话，我想起余华《活着》的那本书里面，他说到，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嗯 ，B， 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点一点从后面要推进你，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你明知道后面有这个，就是推进器，然后要逼近你，逼近你，但是你无力去反抗，你只能把自己的空间压缩再压缩，你的时空压缩再压缩，然后好好利用下剩下的时间。 对，珍惜这两个字哈，就是一下子弹幕出来了。不管我们怎么去害怕，或怎么样去对自己的人生有怎样的认知，但最终我们都应该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哈，投入到你所热爱的事情中去。那时间呢，就是这样的如常的往前走着。明天10月8号，大家要上班上学，同时呢，时间也走到了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 又是哪过了？拿过呀， 我以为你会立刻答出来呢。 我是这方面的盲人呐，每次都是你给我指点的。 不是有小孩了以后就会很注意天气的变化吗？ 哦，那也是妈妈们。 哦，你看，由此可见，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啊，比男人啊要付出多少？ 哎，为母则刚嘛。 哎，明天呢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 寒露。 嗯，一听这个名字哈，就知道它是深秋的这个节令了啊，就是马上。天气将越来越凉啊！我今天在聊天室中的照片哈，大家也看到了，我已经穿上了熊毛衣 啊。 其实我白天下午的时候我没有穿这件衣服，我下午时候穿的是个线衫，就是棉的开衫啊。到了晚上呢，就自动换上一个小毛衣了。 好家伙， 就是早晚非常的凉， 小绒衣。 对，大家呢一定要把这段时间的这个服装啊，尤其是在这个过节期间。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更换吧，打扫啊，或者是把很多这个夏天的衣服彻底收起来啊，等等等等， 有 对吧？ 哎，然后三场秋雨，那就不是一日寒了，你知道吧？一场秋雨，一场寒，三场秋雨，你看看吧，现在就寒成这样了。 哎，我跟你讲哈，我是在这个假期呢做了一件大事儿。 哦， 多大呢？就是我开始把家里有一个房间。我过去呢就觉得他应该有个地方该修补了啊，但是就一直没有时间。就是这个假期哈，我就彻底把它给粉刷了。 粉刷了 啊，就是 粉刷。粉刷 啊，对啊，就是找这个专业人士嘛， 哦， 来把它都给这个修补啊，然后刷呀，然后我就在家里面一直干活。有一天呢，就是雨不是下了，一直就是恨不得48小时都在下嘛。 是。 然后我就。这个下楼以后，我说这是今天还是昨天？怎么是一样的天？就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 吓迷糊了呗。 对，因为我都是黑着天出去的嘛， 啊， 倒垃圾，哎，怎么天跟昨天这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小雨嘛。 对，这4号5号嘛，就这样。 哎，对，我就是在5号6号 啊，5号6号也是。 对，5号6号这两天也是。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断舍离啊，包括整理啊，是一个对你自己而言特别好的一个很清爽的。 能够继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断舍离其实是检验一个人他可不可以接受新生活新事物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他断不了自己的很多内务的换下来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日用品啊，其实早就应该废掉的，他就是舍不得。当然你说勤俭啊，过日子的心，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其实代表着你可能忘不了以前，就是舍不得，舍不开以前的一切啊，就是包括你的以前的人，恋人，你的友情，都舍不得啊，都想抓住。 叶大师、嗯，你是要给我算一卦吗？ 那么我们下面，我们下面要看一看韩立，他今年断舍离了什么？待会儿拉一个单子啊。 哎，这个粉刷的过程哈、啊，确实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有好多时候我们都是拖拖拉拉，有些事情呢，总觉得还有明天，还有以后，但实则。其实要干脆一点去做了，你将收获一个自己都觉得不一样的啊，眼前一亮，似乎生活又开始重新开始的好兆头。 是， 哎，这是很重要的。带上这首张韶涵的《爱旅行的人》，都回来了吧？ 有时候闷得宁愿我能完全隐形，沟通并不代表。就能去澄清，辽阔的世界，人和人都有各自的逻辑，不想说服什么人，更不想改变我自己。有缘分就贪心，没默契就别矫情，若个性决定命运，用微笑回应走过的每个风景，留下一些回忆。有的晴朗了心情，也有的是叹息。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沿路收集来的纪念品，拥有特殊的魔力，放在手心看着，情绪最终会平静。忍不住要佩服自己，有过这许多经历，还相信有一个天堂，许的愿望会降临。从飘雪的山林来到热带的雨林，我看过美丽夕阳，还是爱黎明。等待着重启黑里看太阳闪耀走近，对今天感到好奇，用全新的情绪。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热爱旅行的内心总有回声，喊着为梦奔走，能够让生命变丰盛。最酸涩的泪痕，最甜蜜的笑声，编辑成最美的绘本，去永恒精彩过翻开窗会飘点雨，我宁愿雨淋， 不想紧逼自己没空气呼吸。 刚刚旅行回来的朋友听到这首张韶涵的《爱旅行的人》，一定觉得唱的就是自己。 爱旅行，心里一直在路上，就算安家了，可能还是想往外走。有这样的人啊，其实内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是要不是两个孩子，就是这几年拴住他，我觉得他每年都可能要有一次旅行。 对，我觉得女人更应该到大千世界中走一走，看一看哈。 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出国变得不太可能了。 嗯，没错， 就是只能在国内哈。而且在这个十一期间，我们也看到了祖国各地哈，大家都是一派啊， 没错， 祥和啊，在这个防疫监控啊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呢也是去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安康幸福的。 是，而且我觉得旅行当中一定要多拍照片，然后在买纪念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啊。这个点当你打扫卫生的时候，收拾家里的时候，你就充分的感觉到了。这个有时候盲目的或者冲动的消费哈，会造成家里很多东西的积压，等到后来发现真的没什么价值， 这就又回到了断舍离的主题上。 对，我是非常鼓励大家经常哈就在自己的生活区域里进行一些整理啊，同时呢也给自己就是立一个flag， 就我不能再买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是源头上掐住呢 是 最重要的。但是你经常比如说你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不单为自己买，可能还想着要为人家买一买，结果人家也没用几下，这就给舍在那里。他是舍了，你可离不了，你在那儿你左想右想，我千里迢迢给他带回来，怎么能这么就扔了呢？你于是你就摆在桌子上摆了很久很久。 这个一定哈，在自己的整理过程当中要告诫自己，有些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生命中再也不需要了。比如说大型玩偶 啊，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快奔五的女人来说，大型玩偶基本上就是杜绝。 哎，还有大型充气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这 个我没有。然后大型玩偶，就是你知道它的不招人喜欢之处在于哪里吗？ 招土占地儿，你这太明显了这事情。 还有就是，现在有许多玩偶回收，唯独不回收35厘米以上的。 哟，这也超标了。 对，我特意看了一下，在这里我也觉得这个公益行动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家里有很多闲置的玩偶，你觉得实在是没地儿放，扔了又怪可惜的，你可以找到有收购啊，其实就是在某宝上啊，就会有这种。但是呢，要15个起，你就要攒到15个，人家快递员才会来，免费的把它都拿走，然后你可以换成能量养树啊，种树。 啊， 我在家里划了来划了去，不到15个，然后我一看我这几个大的，哎呀天哪天哪！后来我就想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我发现哈， 你给肢解了呀， 太吓人了， 给他剪了。 而且我看到有许多，其实在某伴儿小组当中就有那种，大家把大的遗弃的大型的玩偶扔在垃圾堆旁边，真的很可怜， 那也很可怕。 哎，我跟你讲，非常可怜。我家里边那只大白熊， 脏脏了就， 对它脏了以后，我就哎想一气之下把它给遗弃了。我就把它拿到楼下2次了，我看它阴雨绵绵的，我就心里一软，我又拿上楼了。 你 就这样来来回回2次之后，我觉得算了吧，别扔了。 这怎么办？你 就是我一想到他一个人在垃圾桶旁边待了一晚上，哎呀，我的心就不行了，不行了。然后就把它又拿回来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们商议该怎么办，他们也给我出主意。后来我想，还是去干洗一下吧，就是到干洗店 留下呗。 对，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拥有这个大的熊，它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就是你买这个熊，你就会为这个保护北极熊活动啊，捐赠了一份这个资金。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我就买了。但是我跟我自己讲，以后我可以其他的方式，我再也不想买大型玩偶了。 其实你这心里是什么？我把闺女以前的那个比她还大的大玩偶熊，别人就是过生日送她的，她玩剩下，她已经长大了嘛，然后孩子儿子是不会玩这种玩具的，我就送给别人了。有新生儿的，送给别人以后，我的心态就是你这样，哎呦，可算送出去了。 可是那得干净， 可算走，对啊，就是弄干净送给别人了。 对，这个倒是。还有就是小的玩偶就一定要经常清洗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觉得哎，他们在你身边，你也是踏实的。哎呀， 说了这么多关于打扫卫生的事情啊， 嗯， 来吧，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稍后会在第三时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 对， 也希望在大家即将开启啊全新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这个前一夜啊，带给大家一些轻松。 好， Pet Shop Boys 先给大家唱几句吧，然后待会儿咱们转过身来再听他们这个完整的歌，这就叫十月交响曲，我的十月交响曲 My October Symphony。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1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7号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哎，我们好像是因为很久没有直播了哈，跟大家一见面话就很多。 哎，你一个小时马上就快过去了， 信息量很大。 这是第二个小时开始了， 啊，涉足的方面也很广泛啊，都是跟我们这过去的7天有关的哈。 是。 你如何过完了7天，它将会在明天你的脸上显现出来。 嗯，明天而且呢在常态下是周末，所以呢很容易就显现出来在每个人脸上。 好吧，希望你是精神饱满的哈，带着非常愉快的，像充满了100%变革的手机一样登场。 好，读两则征婚启事。一则啊，胡啊，我没你姐姐早就结完婚了啊。一则是蜜蜂的，他说蜜蜂，本蜜蜂身体健康，从事甜蜜的事业，非常热爱本职工作，曾经被评为采蜜标兵，并受到蜂王的接见，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特别想找一位知疼知热的亲密伴侣，希望对方身体健康，采蜜水平高，陪自己一生。有意者可通过风情万种婚介公司联系详情。下一则，蝴蝶征婚。蝴蝶，本蝴蝶轻盈妩媚，美丽如花，因为自幼喜欢表演艺术，尤其对舞蹈情有独钟，现在百花艺术团任独舞演员，但因前夫沾花惹草，拈花惹草蝴蝶效应， 致使精神上受到莫大打击，决心与其一刀两断，现欲寻觅一位老实厚道的夫君作为爱侣，其他方面都可以放宽要求，希望重温家庭温暖，共同实现美好的人生。符合条件者可把个人资料直接发到我的电子邮箱。甜蜜的两则不冷的笑话，其实今天专门为大家在节日里说了一个比较温暖的笑话啊！谁不向往爱情呢？是不是？谁没在爱情中扑腾过呢？ 哎、正在听节目的咱们的男听友啊，尤其是单身男听友，觉得对对对对， 是啊， 老爷懂我。 好，这首我十月的交响乐来自 Pet Shop Boys， 也送给大家。我十月的交响乐， 对，在这个目送哈十一假期离开的夜晚， 嗯， 我们听到了这样一首，还是给我们很打气的一首歌吧。 对，很好听，很优美。 希望美好的十月好日子和之前的几天都差不多啊，越来越多。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从断舍离开始。我们似乎总是这样，拥有一样东西之后就会立马想要另一样，甚至往往是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似乎永远不会满足，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里却常常充满焦虑，最后迷失在追寻欲望的过程中。人的欲望闸门一旦被打开，就会不断的膨胀，没有止境。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觉得不幸福，正是因为不断给自己增加负重，却忘了自身能背负的东西其实是有限的。我们的一生都在给自己做加法，但加的越多，负累越多，只会让自己愈加迷茫。如果什么都想要，到最后只会什么都得不到。适时给生活做减法，才不会被物欲所绑架。听过一个三七法则，他说一部高档手机70%的功能都是没用的，一间大房子70%的空间都是闲置的，屋子里的物品70%都是不会再用的。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往往只占少数。简单比复杂更难，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的想法变得清晰明了。生活里的诱惑太多，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做选择上，不如留出精力专注一件事儿，减少人生中不必要的物欲，将生活里70%无用的部分剔除，才能将真正有意义的30%修炼到极致。所以有人说，衡量一个人幸福的标准，不是看他拥有了多少，而是看他敢于舍弃多少。一位作家曾这样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在20多岁时就进了一家大公司，5年后升职到了高管，管理着几百名员工。拿着高薪的他开始疯狂消费，给自己换新车，给家里置办新家具，购置各种昂贵的奢侈品。可拥有的东西越多，他的日子却过得越空虚，逐渐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朋友了解他的状况后，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他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将那些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全部从生活里剔除，每天只使用自己需要的物品。3个星期后，他发现家里有80%的东西他根本没有碰过，于是他决定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将所有闲置物品都送出去后，看着屋子里简单的陈设，他突然长舒一口气，再也没有之前的颓废。生活就是这样，正是有了反思权衡后的舍弃与放下，才会在寻常的物质生活之外邂逅更加迷人的精神世界。成长是给生命做加法，但一个人的成熟是从学会减法开始的。当我们开始简化自己的生活，清空内心的负累，便能洞见幸福的真谛。忘掉得不到的，勇敢前进，生活会更好。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越来越冷的爱里， 想要你，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救我，空气很稀薄，因为寂寞。 来自唱功了得的有长进啊，翻唱范晓萱的《氧气》。 嘿，如果说一个唱功了得的人，他并不愿意在翻唱别人作品的时候卖弄自己的唱功，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唱功了得的人。 但这首歌确实他没有把他的高音啊飙出来， 是就是不用，人家就是要给你平时的唱一首歌曲。 其实每一个高手他在翻唱的时候都是从心底里认可啊原唱，同时把他的音乐的一种认同感啊在他的翻唱当中体现出来。就是你翻唱肯定觉得哇这首作品太棒了啊，当初如果要是我能够遇到这样的一首歌该多好啊， 是 是吧。但是有长进确实每一首歌里啊，不管是他和别人的合唱还是他自己的演唱部分，反正是特别对我的路子啊，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觉得近几年当中可以说是表现力音色我觉得是最好的。 嗯，并不是你老怨天尤人，自己比如说你是一个合格的歌唱者，但是你遇不到自己的好作品啊，就像一个合格的演绎者遇不到自己的好本子好剧本，是并不是。像有长进这样的人，他能把就是一个配角或者是拿、能把一个过路歌曲他能唱到你认为哎呀我怎么没遇见这么好的角色，我怎么没遇见这么好的剧本和这么好的歌曲呢，让我来演绎呢。其实他人家就是有这个本事，就是已经把这个能演绎到你觉得自己就是没有这个好的作品，但人家拿到的时候可能你一开始和你同时拿到你会认为这作品平平 对于自己很平平一个作品，你肯定不会去干这事儿。 是不是这首歌已经好听到让你忘了之前的暖文章了？就是很多东西它的魅力在于它能覆盖， 是， 对吧？ 是是是， 瞬间把你之前哎情绪里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一下都给盖住了。 比如说你刚才是在烤串、啊、后来人家上了螃蟹， 我来 一下把螃蟹给吃一溜够、哎、忘了刚才吃的那些烤串。 对，本来今天星期四哈，从我们常态的这个谈话的论点或者说我们的话题来说，大家会聊吃，而且呢我们之前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大家怀念的9月30号的晚上、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好想回到9月30号那天晚上，那个晚上我们就聊这个辛苦了一个月哈，你想大吃一顿什么犒劳自己。所以今天晚上我就适时的问大家，既然是考评这个假期，那你9月30号虎视眈眈啊，这个扬言要吃的东西你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完成呢？你当时扬言要吃的东西你完成了吗？ 全都完成 了。哎呀，超额完成任务。 烤了全羊，弄了个那个什么，弄了一堆的大闸蟹，然后我觉得有点酒囊饭袋型，不应该这么吃。 有真相吗？请剖照片啊。 不要了吧。 要，因为我已经剖完了。 照丑很好吧，我待会儿在群里剖吧。 我觉得放假大家吃点这个想吃的东西这个很正常、 哦、 对吧？ OK 没有炫富之嫌啊。 好好好、嗯、 我呢就是之前说了特别想吃湖南菜啊，就尤其是这个肉汤泡饭啊、 嗯、 这个实在太香了，所以我也在10月4号的晚上，又是在那个飘着雨的晚上哈、 啊、 去完成了，同时也是po了照片。哎，在这里哈，我很想对不太愿意拍照片的朋友说一声，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他怎么什么都拍好无聊啊， 哈， 但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拍，哪怕不给别人看，你自己保留着。因为你在翻看你过往的照片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家里打扫卫生，看到你17岁的样子、15岁的样子， 嗯， 你会特别特别谢谢那个时候。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我在高一的时候借书证，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哪有经常去照相的嘛，对吧？往往就是在一寸照片里啊，或者是学校报名的一些表格里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然后刚才我还给叶谦偷偷的看了一下，我说：“哎，这是我高一的样子。” 确实很棒， 不能说很棒吧、这是什么词儿呢？ 我不好，这是直接夸你的这个女性美，不错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靓丽的小姑娘。 我倒觉得是一个挺干净的，看上去 是 啊，我给你看的目的就是，哎，17岁的我和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相似的部分的哈， 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老说相由心生，30岁以后的样子是你自己修行来的吗？ 对。 但我看我跟我17岁好像哈， 还是很像的， 对， 没怎么变样， 轮廓是差不多的。 对。怎么说呢？ 此处很尴尬。 不是尴尬，直接跟你们说吧。我能想象得到，当年他在学校里面是多受男生的欢迎啊！我这个一看我就能知道。他如果摆在学校里，在我的那个教室里，一定会是我们的受涉猎之物。 我谢谢你啊。 Love, sweet my love. 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就是17岁哈、啊， 嗯， 最如花的季节，或者是虽然过了17岁，但是你的内心里还住着一个少年的热爱音乐的你，都希望多多的用你的手机记录生活啊。就像我和叶谦在聊天室当中呢，也会经常 po 一些我们在手机里保留的照片啊。 尤其是你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怎么变的时候，你会相当自豪哈。像韩立这样，你看他怎么长，他也就是10斤肉上下，对吧？90斤到100，100到90来回上下，这个就是他没怎么变。我就变化稍微大一点，因为男性们他可能吃的多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是更会变得壮实一点的，就比以前要胖得多、 哎。但是我还挺想看看你十七岁的样子的，回家找找你的17岁的一寸照片哈。 瘦干狼呗，那能怎么样？瘦干狼，嗯， 不，主要是看神韵啊。 神韵、啊， 你要说五官、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变化。因为好像我长开了，我们老说这个人长开了，对吧？ 啊， 就像你小时候可能那个小双眼皮儿，对吧？慢慢的，哎，你会发现你的内双开始外放了。 所以说，小时候、 啊、等等 小时候最好别长开，别长太漂亮。啊，小时候就长开了，长太漂亮。再长大了以后，你看像我这样就长， 哎呦喂， 长撇了。 不不不，你还是以内功啊见长的、嗯，好吧？我就是想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里哈，如果不快乐的时候，其实拍拍照片，提升一下自己的手机摄影水平，它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快乐。 哎， 而这种快乐不是来自于去向任何人炫耀，也不是要告诉别人你过得怎样，而是给你的10年后的回忆，20年后的坐在摇椅上慢慢聊的时候，攒一些素材。 是， 对这些东西，它不用占用你太多家里的空间，它反倒是在这种电子产品当中嘛，一直保留着。哎，你多年以后再看，哎呀，原来我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哎，他很高兴。 对，然后把你的每一次进步啊、点滴的一些学习的东西啊，都拍下来。我觉得放假其实是一个可以尝试很多以前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嗯， 比如我呢，就解锁了很多早餐，因为以前真的忙忙叨叨的，就没有那种静下来去做一顿。比如说你在一些酒店里吃过的那些早餐啊，你见到过那个样子，但是每天都那样摆盘，你会累死的，对吧？ 是。 哎，但放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哎，美美的哈，让他们都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并不难。 嗯， 就是难的是你懒啊，对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对抗困难的所有的元素都是因为懒。 对。 对吧？ 对，就自己要是喜欢用1个小时去伺候自己20分钟的食物食材的话，你就是那种很有情趣的人。 嗯， 但基本上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就生活的那个节奏稍微快了些。 嗯，看到了这位左撇子思思，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目前是在听友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呢是4道杠。他给自己打的分数，哎，他说就是满分吧，1天12个小时，忙得晕头转向的。哎呦，我感觉我自己的脑力体力得到了非一般的提升，恨不得有分身术啊！ 啊， 这是一个妈妈，同时她也po出了自己宝宝的照片。好了，这个时段呢，先到这里哈，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陪伴各位的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 时间真快。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哎，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5场5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一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是10月7号，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没错，他的登场就意味着一天当中我们陪伴的最后22分钟到来了，22:31: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 幽静的晚上。 是这个时段第一首歌由我为你带出，这两位呢，啊，喜欢他们的朋友非常多，周笔畅、单依纯，而这是他们两个真的是神仙合作哈，在这种飙歌当中，我们也听得非常酣畅，来自他们现场演唱的《自由》。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 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可能再爱我，我的眼泪这样滴了下来，可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这样感到沉重，当没有人告诉我这样 说爱我，说爱我，哒滴哒哒哒滴哒当，还记得那首歌吗？ 对，张震岳1988年的歌啊， 《 自由》，经过了这个完全变了样 R&B 风格的两位高手的演绎之后哈、啊，真的让人听得非常的柔美啊， 对， 来自。不管谁单独拿出来唱都一样受欢迎的周笔畅还有单依纯，他们俩的这个合音的部分啊，这个层次错落有致。 嗯， 哎呀， 二度创作以后呢，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但是呢上到了一个布鲁斯的这种 R&B 的这种灵歌节奏的一个档次上，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佩服这样的编曲配器的改造者们，这种二度创作然后再创造者们，这个我非常佩服他们。 对，可能大家也会说为什么新的歌曲哈，有很多作品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强烈的第一时间的共鸣，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作品没有办法再超越的情况之下， 对， 其实歌坛现在的这种强强联手或者是一些音乐表演类节目当中的这些改编，其实也是给我们听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营养、 哎、 对吧， 对， 而且同时也让大家去找这个原唱啊，去听听当年的风格，对吧， 是 有一些封神之作确实是怎么改编啊，它那个魂都在里面的， 相当令人这个惊艳啊，只要你改得好就是会让人很惊艳。 对，我们老说这个唱商就是唱歌的这个、嗯，应该说和情商智商一样的哈，某一个级别唱商高的人，他在演绎作品的时候你确确实实能听出来他的与众不同， 是 就是你感觉他好像没费太大力气，可是人家唱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同， 这个可能制作人最喜欢这类歌手，就是悟性高、 嗯、 唱商高，你说的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悟性高，制作人表达出来的意图他就是都能唱下来，他都能给你唱出来，他就是一个模仿，他就是一个模仿机。 对，我给你们说一下唱商低是怎么回事哈， 他只能按着一个 路。比如说我啊，到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制作人啊，他就会在外面跟我说，哎，你把这个的这个字处理的轻一点啊，对吧，就某个唱词部分、嗯、这个的我们说的白勺的哈，哎，你就不知道这个轻是怎么唱、嗯、哎的、 啊、 是怎么没事吗， 因为你没有这个受过训、嗯、你没有这个技巧， 就是听不懂， 你到那儿的话、哦、你还得得出来、 对， 如果是一个受过比如说声乐训练的人，他在那块他马上就明白了，哦，这块我轻唱这个溜过去是吧，这样就滑过去是吧、这个意思啊，这个他很快就会掌握， 对， 呈现出来、 这个是比较就是浅显的一些感悟力哈、嗯、都没有的人啊，你说你还去什么录音棚呢， 真是， 对吧， 不是，你是这样，你会耽误大家时间， 是的， 耽误是什么资源，就是说你每小时这个录音棚可能是300块钱， 嗯， 或者是400块钱，你 劳民伤财， 你这一小时就是真金白银就花出去了、 哦、 然后人家就搭给你了这时间，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男左女右后来就没有什么当年说好的单曲啊，还有什么歌曲纪念日歌曲啊， 嗯， 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在我这块儿掉链子了哈，包括我们当年10年唱的那首歌，好多人说，哎，你们再播一遍吧，再播两遍吧，我觉得为了节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啊，为了让我们的在你心中的形象更好一点、嗯、有些东西呢 过去就过去了啊， 是 一笑而过，好不好？ 再加上那个年代修音技术也不是那么完善，也没救得了他多少。 算了啊，哎，但后来我发现我比较适合大合唱的时候，给我一句还行 啊。那当然了， 对，你千万不要指着我啊！ 你埋堆里，你还怕谁呀？ Whispers and morning, our love is dawning. Heaven's glad you came. You know how I feel, this thing can't go wrong. I'm so proud to say I love you. Your love's got me high, I long to get by. This time is forever, love is the answer.I hear your voice now. You are my choice now. The love you bring, heaven's in my heart. At your call I hear harps and angels sing. You know how I feel, this thing can't go wrong. I can't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hold 接种你爱那天，繁华落落，冬寒凄清。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记忆会跌，回首过往，记得有一天他徜徉海浪，用身体歌唱。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 诚意的在晚上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同时也问候了很多很多在这个夜色当中啊需要抚慰的人，所以这首歌叫夜色让人思考。 我觉得他们里面有一些独白 OS 对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他估计是经过思考以后说出来的。 对，但对于电台 DJ 来说，尤其对于晚间节目的电台 DJ 来说，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在晚上播，但是它的季节性又很强，它特别设定的是夏天，对吧？啊，不，春天，他特别希望是在春天告诉大家，就是一起逃亡啊，在这个春夜里当中哈，我们应该来释放自己啊，等等等等。哎呀，我就觉得在这个秋天，尤其明天就寒露的晚上哈，其实也想想这四季变化哈，这个四季的流转是多么的迅速， 对， 仿佛刚刚就在那个穿 T 恤的夏天里啊，一下子就穿上了毛衣了， 可不是吗？这是 三场秋雨彻底寒啊。 对啊，而且农历已经也到了九月了哈，时间真的是一天天的把我们推向了全新的一年。而且呢，今年哈，我们要特别的说，我们在冬天呢会迎来这个马上就会到来的冬奥会啊。嗯，所以这个春节2022的春节是1月31号，过年还很早。 对 对，大家其实也是很有盼头的哈。明天上班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倒计时了啊。在这里呢，我可以温馨的提醒大家啊，目前呢距离大家盼望的元旦啊，也就是80来天了啊，距离大家更盼望的除夕，就是在116天之后 啊。是你这么算的话，都是有希望的。 对、 啊、 那新的一年到来呢，距离今天还有86天时间就是这么的如快如常的飞快的走着。时间到了22:50，也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没想到也是夜间今天晚上陪伴和本周陪伴我们的最后3分钟。 哎，这是来自 Adele 的一首歌曲，叫做在黑暗中的 I Loving the Dark。 有朋友问明天晚上默默会来吗？ 啊，明天是周五。 答案是不会。 默默可能节假日安排比较满，对，安排比较满。 他去了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嗯， 哎呀，蓝天白云。 我肯定没这个阴雨天气哈。 你去过的地方。 Take your eyes。 那我们就在这首 Adele 的歌曲当中道别我们的假日，迎接全新的工作、上学的时间， 嗯， 好吗？ 嗯， 让大家都能够切换一个模式啊，回归到一个紧张的、投入的、深情的日子当中去吧。 好， 晚安， 晚 安。Face your breaking heart. I

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